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看。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夹子双和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呢，我们上半时段为您奉上相声名家名作，有的是老录音，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的是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名师高徒的这个专场实况，这是我们一月份为您录制的。那么下半段是名师高徒，上半段我们也听一段历史录音，也是名师高徒，表演者是高凤山、王学义。高先生是数来宝啊，快板的一代宗师，也是高派的创始人。王学义先生是他的得意门生，而且呢还把高派艺术传留下去，培养了不少传人。下面请您听的是高凤山先生晚年和他的高祖王学义合作表演这段《同仁堂》。 这回该我们两个人表演了。 对， 头路呢都是比我们年轻。 是啊， 最要紧的就是头里这几个小姑娘。 嗯， 这姑娘都比我长得好看。 是啊， 长得都跟那个红小萝卜似的。 哎， 那个叶儿那么绿。 嗯， 那小萝卜那么红啊， 漂亮， 多好看呢。 哎， 您瞧我这模样。 您这模样怎么了？ 跟那萝卜干似的。萝卜干跟这个，可是呢，萝卜要是老了，那它就变成萝卜干了。 嗯， 我们这行啊不易。 哎，怎么不易呢？ 怎么不易啊？一来得岁数好。 哎，对。 二来呢，嗓子得好。 嗯。 三来呢，舌头得好。 对。 舌头有毛病，干我们这行不行。 嘴皮子得利落。 嘴皮子不利落，说话啊，大舌头说不了。今儿个说不了。 说什么？ 说这个。 哦， 明儿个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明儿个。 嗯， 上小事儿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上小事。 嗯， 烟的杆儿说不上来。 说什么？ 说烟的改。 哦， 这单说还没问题。 嗯嗯， 就怕这几个字儿遇见一块儿。 哦，搁在一起， 那您听着就别扭了。 是吗？ 哎哥，今早上我上小市了，买个烟袋杆啊，扒嗒扒嗒不通气呀、拿刀一贴啊，仰拜呀、 这种舌头不行。 就这舌头不行。 哎， 还有一种啊，这鼻子不通气儿。 哦，囊鼻儿也不行。 一说话是这味儿的。嗯，是怕了吗？您上哪儿去啊？ 对， 这不行。 对，拿鼻子眼说话。 嗯，就还有一种塞漏。 塞漏，什么叫塞漏啊？ 说气儿啊，都打这个音儿，都打这腮帮子出来。 那怎么说呀？ 您吃饭了吗？ 好、 您吃什么饭呢？这不行。 对，

您就说那边有豆房，我就唱。 那煤油板不好听啊！ 省着这么样干嘛？你费这么大劲？ 那煤板不好听那个。 好，豆房了， 豆腐房了。 一进大街飘不飘舞，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这个豆腐是怀来呀、啊，后卖这个豆腐关美人。关羽这个不把这豆腐卖，世界谁能混粗菜？一个小轮一盘木，水中球开更粗粗。这个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团发，你这个木两个眼儿长过的没事儿怀豆色儿，那左一尺儿，拿右一尺儿。这个多出豆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啊！什么豆腐丝儿、豆腐片儿，买的加了红老伴儿。你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哎，不管凉菜儿不凉菜儿了，旁边就是个同仁堂。 哎，厂，您甭打了，到坟地了，甭打了。 我还打幡呢。怎么说话呢？ 刚才您说的是一家挨一家吧？ 大河岸里头一家挨一家，一份挨 一 份， 一份挨一份吧？ 没错没错。 您这几家买卖都不挨着， 你说哪家不挨着？ 头一家您唱什么？ 鞋铺啊， 这鞋铺是大院有啊， 有鞋铺， 没有上鞋的啊。第二家呢？ 豆房。 豆房啊，哪儿？ 豆房在大院里。 大院。这家呢？ 同仁堂啊。 同仁堂啊，哪儿？ 大院里头，路南了。过去是倒下台阶，现在新改的门脸。 同仁堂这边有豆房吗？ 对， 您这人呢，想什么说什么。 有，有。刚开张的， 好家伙， 前天开的张，开业大吉呀、 啊！这人 这头放鞭放炮， 不知道羞臊多少钱金。你这玩意儿要命了， 这叫什么话？ 您打听打听啊！同仁堂这边根本也没有豆腐房。 谁说没有？没有我能唱的、 啊。也啊， 没有我能唱。 对了，你刚才说想什么说什么， 那不行。 你又是懂事 的，唱吗？ 看起来您是真不懂事。 没那事， 您 我懂事。 啊，懂事。 哎，对了。 你跟各位问问，哪位同志说了？哎，同仁堂这边真有豆腐、啊，你唱吧。你问去。 你这唱， 人家说有， 您 我给你唱。 一说有， 要是没有呢？ 没有啊，这么样调过来，我唱那八家，您给我起头，您看怎么样？怎么样？ 问去， 问就问。来来，您这会儿歇 啊， 歇会儿歇会儿。 我根本就不累 啊，歇会儿歇会儿。我给您托付托付， 想什么说什么，梦话 梦话、 你也甭打钱是啊，对吧？ 几位都早来了是不是？ 你管着管着。 那个刚才他说我没谱， 是没谱。 不，有时候有谱，有时候没谱， 根本就没谱。 待会儿那什么，我跟您这么说吧， 王八笨。 我说是你说呀。我跟您这么说，全国呀， 这一辈子 三大派快板，李润杰、王凤山、高凤山，那二位已然深闺纳士，都死了，就剩这位。您要听，您赶紧听；您要不听，哪天指不定。我告诉您，就是悬，您这听一天少一天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不是？这同仁堂我也不会，我也不会唱。跟您说实话就完了，不会唱。 你根本就没学过这个。 就让他唱。那个待会儿我问您，同仁堂旁边有豆房没有？您就说有。 就说有不行， 您就说有，您就说有，让那老头唱那同仁堂，这是他最拿手的。您再不听可没法听了啊，再想听听不着了啊。啊，得了，谢谢各位了啊。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了。 等等，这什么毛病啊？这都干什么？ 这不是托付托付吗？给您托付托付。 这叫托付。 我现在开始问您了啊！您可说啊啊！您大声的说啊！您一说他可在唱，您不说我也没辙啊！您可说啊！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啊、哎，有，唱吧，老头儿，唱吧，唱着同仁堂吧，唱吧，唱吧，唱吧。 有啊， 有，来吧，唱吧， 好， 就听这段来的， 知道，这玩意儿这么管事呢， 多新鲜呢，给您托付半天了， 有，您起头， 来吧， 啊，高凤山呐，你甭忙，同仁堂旁边就是豆腐房， 你可不亏心啊！啊啊啊！ 唱吧， 这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走向号魔治好料，怎么一针好治好娘娘的病，两针这么治好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先生这个选他在张朝，封他的文官他也不要，封他的武将就不投摇啊。他的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自荐大黄袍啊，这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竟贼老英豪啊！微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的不辞那黄袍？一钢鞭呢，拿在个手啊，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赵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黄袍共赛药王稿，里面不幸还不相烧啊！你老这么里边有兰桂，你的兰桂3尺3寸3寸高，怎么一边搁着个药药碾台，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刀亮苍苍，几味草药你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后炸这个冰冷与麝香，头人这个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了三更交半夜，陈大的木贼敲金墙，倒走了水银50两，听得么偶尔要帮忙，有丁香去送信，人生这才做了大堂啊。左手抄起干草棍，拿棍棍打的陈皮上，那个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横大海地楼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要门往下唱，我唱的名儿都唱不完。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王学义名师高徒合作这段同仁堂。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小林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届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实况，这是我们1月份在民族宫大剧院特地为您录制的。空中小林，咱们过会儿见。

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剧场实况。本届钟鼓楼相声会是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北京曲艺家协会、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很多名家新秀都参与其中，比如说师徒专场、青年才俊专场、名家专场，还有曲艺经典作品汇演等等的精彩节目，听着就非常吸引人。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也特地派出了几组人马，分别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北京市少年宫连续几天为大家录制实况。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相声艺术家李建华先生和他的弟子表演的这么一段《我要当侦探》，这名字挺吸引人的，这内容啊也很不错。我们先请出当天的主持人，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空中笑林的嘉宾之一徐涛，为您介绍。 我刚要上台报幕的时候，接下来登场这位老艺术家特别叮嘱我说，徐涛，一会儿报幕的时候一定要先说我徒弟的名字后说我的名字，因为这场是他逗哏我给他捧哏。老先生这一句话值金子了，怎么讲，充分体现了我们相声老艺术家这种传承、提携后辈、甘当绿叶的奉献精神。这位老艺术家是谁呢？大伙儿更熟悉了，就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马大姐夫的扮演者李建华老师。今天呢，和他的高足迟永志共同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有请二位。 今天是师徒专场， 师傅带徒弟。 哎，师傅带徒弟。嗯，这位呢是我的师傅， 这就是我的徒弟。 可是师徒专场啊，一般轮不上我。 是啊，我得挑着能拿得出手的。 可是有不巧，我大师哥出国了， 上外国说相声去了。 我二师哥出柜了。 什么时候事儿？ 出门去贵州了，那儿有一个下基层的演出。三师哥出台了， 他这活儿累一点儿。 出门去台湾了。哎，那儿有一个两岸交流的活动。四师哥出殡了， 死了。 他四姨姥姥的六表侄媳妇儿的第七任丈夫死了，他出殡。 这弯拐的还真不大。 我在家里头呢排行老五。 这不是煞来煞去就剩下这个了。 什么叫这个呀？我不是也不错吗？师傅， 您各位千万别有误会啊。其实我们爷俩单一好。 对， 我们除了相声之外啊，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没错，那就是侦探学。 我们俩都喜欢侦探学。其实在侦探学上边，他是我师父，他入门早，研究的比我深，经的案例也多。 哎呀，您说这个倒是实情。 你看他该实受了。哎，这么着行不行？你看咱们这个虽说是师徒专场，但是都是相声大会，一场接一场的。 可不这样， 老说相声难免重复，咱们换个形式。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啊，把咱们俩对侦探学的这个体会 学习的成果给大伙汇报汇报，你看怎么样？ 那哪儿行啊，这相声大会大伙都来听相声的，咱爷俩在这儿说成侦探学大家不爱听 是吗？ 你看您一点掌声都没有是吧？大伙爱听吗？ 这么让大家鼓掌有点拙劣 啊，是吗？哎，反正我就是这意思啊，大伙要爱听呢咱们就能说说。 那就说 这样说之前呢，这么着，我先给您出一个题。 你看你看，这说着说着就来了。哎，这是我师父要考考我的学习程度。 那您就听好了啊。 哎，听好了。 假如您面前有一个5米深的枯井，您纵身一跃跳入井底，此时此刻啊，井周围都是苔藓，您爬是爬不上来，上面10公里没有人烟，您喊也没用，周围没有可趁手的工具，请问您用什么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来？ 我师父给我出这题啊，说明对我智商的认可。那个 是， 我可以告诉您 啊，怎么了？ 您这题打我手背上了，这种题型我研究过， 这您研究过， 到我这儿不费什么事儿， 真的。 我只要借用一根牙签，我就能上来。 不是，一根牙签？ 那还告诉你说是一头有尖的那牙签。 哎，这说完我都含糊了啊。不是，您用一头有尖的牙签您就能上，您给大伙说说您怎么上来呀？ 我拿着那个没尖的那头 啊， 把有尖这头搁我脑袋上扎一个眼儿， 哦， 让脑子里这些水呢都出来，当这些水呢慢慢的平了槽了，我就马上就能飘上。 不是，您等会儿，您脑子里有那么多水吗？ 有 啊， 但凡水少了我也不至于上井底下去。 好， 你这都什么破题？ 反应太快了。 是，这叫反应快。 我跟您说啊，既然您答这题答得这么好呢，您就算通过了初步的考核。 您来点那难的。 哎，对对对，因为您呢断经验太少，您需要经过一些案例来丰富您自己。 是。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带您去一个真正的杀人案的案发现场。 哎呦，好，这 好，好吧，您现在不要动 啊， 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杀人案的案发现场。 嗯， 已知案发现场大门紧闭，窗户锁死，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死者胳膊在厨房，大腿在卫生间，其余部分在卧室。通过我的初步观察，我发现死者不是自杀。 罢了，到底是我师父呀？ 怎么了？ 哎呀，您分析的太对了， 是吧？ 你想啊，这一个人他把胳膊弄下来搁厨房了，他把腿呢弄下来搁到卫生间了， 是 他其余部分无论如何他到不了卧室了。 为什么呢？ 他太疼了。好好， 你说的我人家都有画面感了，这不要这么说 啊， 咱们主要是通过咱们是侦探的这个职业 啊 来分析案情，从而抓住凶手。 对呀， 首先呢咱们要缩小范围 啊， 哎，首先咱们要计算出死者正确的死亡时间。 哦， 已知发现死者的时间是下午3:30，死者因为失血过多而亡，那么接下来就请您计算出死者正确的死亡时间。 这我行。 嗯， 他这里有陷阱啊，就甭听他这个说下午3:30、 嗯， 下午三点半就他不是3:30， 那 他是15:30。 有道理， 是吧？ 有道理。 15:30，写出来15:30。 哎，对， 是吧？你把这个就给它带到公式里边 ，m 加 y 等于这样的 ，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下 b 方减 4ac， 这样算下来，这个准确的死亡时间是 几点？ 不知道， 不知道，您费这么大劲，您 不是你这我哪知道？ 不知道您就说不知道就完了，干嘛呀算那么半天？ 这不是要跟您学吗？ 跟我学您就问我 啊？但您说这是， 首先咱们要计算时间，首先要观察死者的伤口。哎，假如死者的伤口为正方形，那么说明死者很有可能是被凳子腿给处死的。如果伤口为正圆形，那么他很有可能是被钢筋给插死的。如果伤口为一横排，大小均等，距离一样的九个圆形伤口，那么他很有可能是被猪八戒杀死的。 您听听，我师父还看过西游记呢。 对，咱这涉猎群书。 对。 首先呢，咱们要知道这个人将当失血2000毫升以上的时候，人就会自然死亡。咱们根据观察死者的伤口，根据血流的情况，再根据已知时间，发现死者是下午3:30。所以呢，通过重重的线索，我最终想说的就是计算出死者死亡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看表。 看， 所以看这个表一定是这个针儿没坏。 师傅 怎么了？ 通过咱们俩这番缜密的分析之后啊，我对您有个请求。 您说说， 咱俩改师兄弟儿吧。 是， 你没比我高哪儿去呀？这不，我们你说不知道，那还是实话实说。你这是这弄一看表像话吗？ 哎呦， 我这是一直说跟你学点真东西，你怎么就 行了？我这说一简单题，我让您这当大伙面人说两句就得了，您还怀疑我？不是，我从事侦探多少年了？我说那个案例您经历过吗？ 没有，所以说我 说点那平常的，让您知道知道就完了。我要说一个我真正破过的那个悬疑的神案，您连听都没听说过。 那就来这个，这我能学真东西啊？ 来这个？ 来这个。 那我跟你说说啊。我曾经呢前几年破过一个悬案。在我破解此案之前呢，此案被吉尼斯评为10大疑难绝案之首，并写入了破案经典教科书当中。为了破解此案呢，我运用了东方的哲学、文学、历史学，西方的法学、玄学、未知学，参考了大英博物馆犯罪百科全书、苏格兰杀人手法记录、法兰西捅人的窍门、德意志自杀的艺术，就这些书籍我翻阅之后发现跟这个案件毫无关系。 哎呦，那可怎么办啊？ 怎么办？最后还是我用了我国先人的智慧、古老的文化破解了此案。当我破解此案之后，全世界的专家对我是交口称赞，双身大指。 那他这里头还有双身大指呢。嘿， 当我破解此案之后啊，因为这个案件就成为了经典案例。所以咱们要想见证这个案件，必须一切还原经典。 我跟着您，咱一块儿去经历一番。 经历一番。要经历这个案件呢，首先呢咱们要自报一下家门。 那怎么报？ 说一说我在侦探界的3个绰号。 你什么绰号？ 都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3个侦探，他们分别是大侦探柯南、邦德、保鲁。 哎呦，这名字不错。你也给我对付仨。 还对付？就您这水平，您用不了仨，您来一个就得了。 怎么到我这儿成一个呢？ 您别小瞧这一个啊，一个呢您不吃亏。 怎么？ 您这字儿多。 我叫什么？ 你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大侦探。 这干嘛弄这么多姓儿？ 您是新人，您哪破过案子？您弄点这个姓多的，您让人发现不了，隐藏自己身份。 这是对我的保护。 当然了。 好， 好不好？ 那咱开始。 那咱开始之前呢，因为是还原经典嘛，所以一切呢，咱得有个脉牌。 还有脉牌？ 得有外号，当然得让知道咱们叫什么呀。您跟着我来吧。好吧。M 柯南 ，M 邦德 ，M 波罗 ，M sorry。 怎你怎么改抱歉了呢？ 实在对不起，那名太长，我没背下来。 行，别下来，您就骚蕊吧，您就骚蕊吧。那咱们接下来呢，就看一看咱们这个最经典的案例。咱们现在就来到了杀人案的案发现场。已知死者为中年男性，身材较胖，54岁左右。发现时间呢是大年初五。死者周围没有亲人，只有一个外甥女，常年在国外啊，身材较瘦，就是留齐耳短发的那个姑娘。那么接下来把案件交给您，您将怎么破获这个案件？ 首先，我申请跟这个当事人对话，我要对他进行一番询问。 好，进步了， 对吧？ 您进步了， 对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他的当事人。这个， 这么瘦？ 因为是比较瘦 啊。现在兴这个， 什么叫兴这个？ 就瘦的。 哎，瘦女孩啊。 那怎么这儿还有一个？ 啊，这是她男朋友。不是您管着吗？您就问他就 好。不是，这一块来的， 问他就 好。问他是吧？ 哎，对对对， 这位，您好，这位外小姐， 外小姐 不是外甥女是吧？ 外甥女，外甥女， 外甥女女士， 有这么称呼的吗？ 请问， 哎呀，问 您的这个舅舅平时有什么前科吗？比方说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扒寡妇坟、踹绝户门。 你等会儿，我说舅舅要这样就死了吧。 哦， 好不好？死就死了。 我那意思是想问问他有没有仇家。 问有没有仇人是吧？我舅舅没有什么仇人，我舅舅是跨国集团的公司老总，身家十几个亿，有的是钱，经常做慈善，没有仇人。 那么请问这位外小姐，这位外女士， 哎， 您那个有什么不在场的证明吗？ 哟，看这意思您还怀疑我呀？ 啊， 我有不在场证明。 您说 啊。那几天呢，我跟朋友出国玩去了。而且呢，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给你看看。 这哪是你啊？ 这就是长头发这女孩，就是我。 长头子是你啊？ 嗯。 小姑娘不错的， 瞧什么呢？你这么大岁数，讨厌。 行了 啊， 谢谢您接受我的询问，可以结案了。 不可啊， 可以结案。 什么？不是您等，您就问俩问题就结案了。 对，我很巧妙的就排除了这位女子作案的动机，她没动机。 为什么呀？ 他没可能。 为什么？ 人家有强有力的不在场的证据。 哎。我说我平时跟您讲那些案例都白讲了，我跟您说您这一点经验都没有。实话告诉你吧，杀人的就是他那外甥女儿。 怎么呢？ 还怎么呢？我问你，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正月初五。 死者发这个外甥女儿的朋友圈，她的发型什么发型？ 长发。 现在什么发型？ 齐耳短发。 所以您要记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外甥女儿要出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他要剪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朋友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于的开脱自己？所以根据层层迷惑，加上我的强有力的推断，我能100%的肯定，杀人的就是他这外甥女儿。 为什么？ 因为一句老话说得好。 什么老话？ 正月里剃头死舅舅啊！ 去你的吧！ 你看大伙儿的呼声，来吧，受累二位，再来一段。 这可深了，这个 口罩，这是 您用这么大口罩？ 不是，人家说了让咱们爷俩再来一个， 是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回来一个咱们平时玩的那。咱们 不是那个，不是在家您给我们排练的时候咱演那个，这个时候咱又给大伙来这个，大伙真是不爱看。 弄点新鲜的，弄点新鲜的。 来，不是不爱看。 这么着啊，我们今天给您演一个乐师朗诵，你看这新鲜吧？相声大会出来配乐师朗诵。 不是，你刚才咱们又侦探学，这回又来这配乐的，行吗？ 行，你就来那个配乐那个乐那边了。 我来乐，您来配那边了。 这什么打击乐呀、 啊？打击啊啊啊！我来点那个 节 奏，节 奏 那个什么？ 那个跟着一块哼鸣啊！哼鸣你懂吗？ 哼鸣什么意思？ 哼鸣就是说你从现在哼到明天。 哎、来不了。 不是那个、 我哼到明天一会儿我 非常悠扬的那种伴唱的那 就是那伴唱那个 啊， 因为我唱的不如刚才老师好，我就跟您哼了， 是个那意思， 是个那意思哈， 是要帮我打打节奏。 行， 我呢就来这个诗朗诵 啊，您准备准备 是诗朗诵， 行， 所以要诗朗诵呢就得带这个， 对， 现在人诗朗诵都带这个。开始 吧，哎，那我开始了啊。头一回，这是我们爷俩没事玩的，我那不好都是看师傅哈。哎，要不今儿给我来点掌声怎么样？连上啊。 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边提了个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不拿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嘛，别着喇叭的哑巴偏要拿这个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这个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偏不拿这个塔嘛换别着喇叭的哑巴这个喇叭，别着喇叭哑巴急了。拿喇叭打了低了塔们的喇叭，一喇叭低了塔们的喇叭，拿塔们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们，也不支持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低了塔们喇叭一喇叭，还是碰塔们喇叭，拿塔们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们，哑巴回家吹喇叭，喇叭回家蹲塔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师徒专场的实况录音，是由相声艺术家李建华和他的爱徒迟永志二位合作表演的《我要当侦探》，很有意思的一个作品，还有返场的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笑林继续和您聊相声听相声，明天下半时段继续为您奉上师徒专场的实况，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 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深深的都留藏在